首歌的朋友可能会认识是潘秀琼姐姐的版本《情人的眼泪》，不过今天选来的有林忆莲加上迪丽合唱的《情人的眼泪》。早晨早晨，将时间带到来早上五点十四分了，你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日子来到2022年4月23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是3月23。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2%。旧歌翻唱真的很多，但是很多转了之后好不好听，还是原装的会好听一点呢？林忆莲改编的头先的《情人的眼泪》，同埋以下呢一首《蔷薇之恋》，我都觉得改编完之后都是好好听。最新的天气预报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和局部地区的雷暴，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是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2%。刚刚带来了两首忆莲一些旧歌老歌翻唱一个重新的混音版本。讲起忆莲呢，这一首歌可以讲是他冲出香港之后，哇，一首令到他爆红的一首

再尝试，潮流由人作主，反叛没用处，一颗心偏继续坚持。错过几次，曾亦痛心几多次，但错了再改，失了又是。就算这次我输，不输掉心意，明日我又再卷起壮志。生存只可得一次，要后退，要后悔，不可以尽全力。 一首有意思的歌曲啊，林忆莲主唱《只可活一次》，的确是的，生命呢是很重要。可能你现在过着一个逆境的生活，但我们要确信有明天，逆境过后就是顺境。好啦，咁啊，讲起即系你话对生命要负责任啦，系咪？咁啊，即系对自己嘅身体都要负责任。如果咧你仲未打针嘅朋友咧，咁就快啲去打针啦。咁啊，如果你系一啲可能行动不便啦，或者有长期病患唔能够可能行到出门口打针嘅朋友咧，而家咧其实就有呢个疫苗到户接种计划嘅，为未曾接种过新冠疫苗70岁或以上嘅长者咧，或者是病患或者是残疾的行动不方便的人士，可以预约登记上门免费接种这个科兴疫苗的。咁而呢个服务呢就由4月26号起呢以分区形式进行。每个星期呢服务4至5区，医护人员呢会为合资格嘅人士呢做简单嘅评估啦，接种第一针嘅科兴疫苗喺28日之后呢就会安排上门呢接种第二针嘅。咁有个查询电话号码嘅，因为呢要喺网上预约啦。咁查询电话号码呢就係5688-5234，5688-5234，咁由每一朝早嘅9点到8点咧，都系会有人听嘅。咁但系你话，哎呀，长者朋友或者佢根本唔系好明白点样做嘅，咁亦都欢迎市民咧为尚未接种疫苗嘅长者或者行动不便嘅亲友咧致电热线或者代上网登记都可以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肯行出第一步啦，系咪？ 打咗針保護自己，保住保護其他人都係最大嘅選擇嚟嘅。好，咁啊，萬個鐘咧就好快到呢個上晝五點半啦，一陣間咧翻嚟之後，繼續我哋有清晨上嚟，繼續有林憶蓮嘅歌聲。 清晨五點半，香港電台由胡正思報導新。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从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撤走被困大约10万人的行动，如果没有联合国协助，难以成功。韦列舒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联合国至今只是观察事态发展，认为应该参与并安排设立人道主义走廊，因为联合国是唯一有能力停止乌克兰人因为战乱而死亡的组织。他形容乌克兰没有时间等下去，人道走廊必须在未来几日设立，又强调据守在马里乌波尔市内亚克钢铁厂的乌克兰战士不会投降，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只要他们继续在钢铁厂内，马里乌波尔就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希望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关注欧盟代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必须以军事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欧盟代表对此发表不负责任的声明，亦都忽视乌克兰武装分子发动的多宗军事犯罪行动。克里姆林宫建议布鲁塞尔方面对乌克兰当局施加影响力，制止乌克兰继续大规模攻击东部顿巴斯地区民众聚居的地点，并停止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行为。克里姆林宫又说，乌方在两国谈判中前后不一，不愿意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重申普京是不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接触，取决于俄乌谈判的具体结果。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发表报告，指新冠肺炎连续两年在美国是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报告指，去年在美国大约有46万宗死亡病例和新冠肺炎有关。报告又指，和2020年相比，去年在美国经年龄因素校正后的死亡率增加了 0.7%， 其中美洲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死亡率最高。特首选举将会在下个月8号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表示，由于疫情关系，为减少会展的主投票站人流，投票时间会延长半个钟，由朝早9点到11点半。建议5个界别选委在不同时间投票，而选委是否用安心出行不会影响投票权。冯华又表示，今次只是得一名候选人，选票不会印上任何号码，选委可以投支持或者不支持票，候选人取得超过750张有效支持票才至当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11点，跌981点，标普500指数跌121点，报4271点。美元对港币的卖价7.847，日元128.59，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2，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9.73美元，卖出1931.7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地部分地区有雾。

终于走着要走的人，从前不敢想的终于发生了，茫茫一生此刻不可再等，世界再不吸引，只因你令我性感。 你找到个令你性感的人未呢？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5:42，听紧的有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还有林忆莲的歌声啊。跟住落嚟的呢一首歌特别送给我一位的粉丝收听，因为他说他很喜欢呢一首歌，确实真的好耐好耐冇听。我仍说愿意，林忆莲。 我的心是否真的这么痴，这么痴是否真的我不知，曾问无数次是否真的志不移，从未能放弃，倦透抱病仍冲刺，流泪对镜再问我何故坚持，不知衷心的讲我不知，我自知喜欢歌曲爱得痴，从未曾气馁，即使冲击压不住，名利无介意，令我再度能专注，如任我再抉择，我仍说愿意，用于喜欢的歌词中寄托心中一份痴，尽分享心中感受的情感于歌声中灌输，融于歌曲的音符中，成了歌曲的一份子，是天生的音乐天，迷恋的心不可制止，歌至死也愿意，是热情驱使伴歌曲走入新的层次，我的心是否真的这么痴，这么痴是否真的我不知，曾问无数次是否真的志不移，从未能放弃，倦透抱病仍冲刺，流泪对镜再问我何故坚持，我不知衷心的讲我不知，我 自知，喜欢歌共害得知，从未曾气馁，即使冲击压不住，名利无介意，令我再度能专注，如任我再抉择，我仍说愿意。用于喜欢的歌词中来寄托心中一份痴，尽分享心中感受的情感于歌声中灌输，用于歌曲的音符中成了歌曲的一份子，是天生的音乐痴，迷恋的心不可制止，歌至死也愿意，是热情驱使，伴歌曲走入心底。 一首早期兼冷门的歌曲，我仍说愿意。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文台五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早晚部分地区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早期的林忆莲，还有这一首很多朋友很喜欢的歌曲《决绝》。 何必多说，来为我拼命解释，爱为何终结，来为你增加心中决绝，其实这现已不必不必，何必假设全是永远像花朵，是有朝枯竭， 是永远像花朵，只有朝枯竭，谁若勉强继续，只得苦涩。情在变，时候到了，必须解决。爱似个死结，我每日为谁活，又终被谁摆脱。请不必多说，你既决定离别，星星解释犹如刀切。请不必多说，你已独自将旧情处决。 其实宝贝好中意林忆莲嘅歌曲噶，咁其中一首特别喜欢就系有呢一首啦。嗯，嚟自呢一个电影《万九之五》里边揾到嘅《缘》。时间嚟到早上5:55啊，听埋呢首歌咧，就会到上昼6:00啦。一阵间咧，仲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林忆莲嘅《依然》。 然后再浪花飞吧。 仍令这静止的心翻滚。我俩有过凌晨，一起看过夜深，与你有过许多，跨过许多甜酸苦的脚步，潮和浪纵使足印，情意延伸。 口罩、遙距辦公同埋醫療監管措施等。巴西衛生部在前年二月宣布將新冠疫情列為國家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地部分公共衛生專家認為現在未是解除緊急狀態的最佳時機。回來本港，政府宣布5月1日起容許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地區入境香港，檢疫安排與香港居民相同，當局同時放寬航班熔斷機制。政府表示，在考慮到疫情最新發展、本港應對疫情能力和社會經濟的需要。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形容新安排是跨出一大步，對恢復本港經濟活動幫助相當大，希望局部恢復本港的商務往來。天氣方面，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一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23号，农历咧就系3月23。今日咧就系呢个天后诞啊！室外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90%。过往天后诞可能大家都会去看看神功戏，但因为疫情的关系，相信都没办法可以做到的。但是社交距离开始现在已经放宽了，但是即你说如果要去这个进入食肆等等这些场所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这个疫苗通行证的，即是要确保你是打了针才可以入到一些食肆吃东西的。如果你是未更新你那个的安心出行的，而你本身可能是已经是一个康复者，可能你又即不要登记了你是一个康复记录的二维码，那就大家就可以就将你的手提电话的 apps 就将一个最新的验证二维码扫描器这个的 4.31 版本，要下载这个版本就是供市民提供这个疫苗通行证的二维码来的。那最重要就是可以有新版本可以识别到康复记录的二维码，方便行人一都就可以进入这个食肆的了。详细情况当然就先将你的安心出行，然后即将它进行更新先。不懂的找后生帮下手的。讲起呢，即你说疫苗通行证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打了疫苗。如果你未打的，好像刚才我在节目讲，如果不方便的，记得就我们现在有为70岁以上的长者提供上门的打针服务。如果是普通的朋友打了两针了，打了三针了，其实现在可以打第四针。那究竟应不应该打第四针和第四针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就会在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里面跟大家讲一下的。那讲起呢，林忆莲真的有很多歌曲，其实除了她独唱的歌曲，有一首都是她合唱的代表作。讲起的这一首有林忆莲加上王杰合唱的一首合唱歌，听到这个前奏你应该都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还有这一首。怎可能没了这一首这么经典的合唱歌呢？王杰、林忆莲还有。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但已是冷冰冰，更不应还有歌声，就只是为往事来做证。伤痛，我说过一分手。 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击我心头，尽力避免到最后还有 在于神，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星期六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咧，当然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嗱，醫生啊，知道咧，大家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努力咁樣去呢一個抗疫噶啦。咁啊，其中一個抗疫嘅方法，當然就係講打針啦。我哋都成日都呼籲大家，真係三歲到八十歲都應該要打針嘅。咁但係我都知道有好多哥哥姐姐咧，都已經係打咗三針噶啦。咁但係咧，近排就知道可以打第四針，咁係咪即刻嗱嗱聲去打咧？ 咁咧第四針咧就係話我哋所謂加強劑嚟嘅，其實我諗而家接種咗好似有六成到嘅人可以打第三針啦。咁其實第三針之後就考慮第四針咧，其實講就話三個月後就可以打第四針。譬如你打咗第三針之後，三個月之後咧就可以即合資格打第四針。咁啊當然咧要睇翻啲數據啦。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研究嘅數據，其實都所以睇打呢個加強劑或者第四針個作用係咩呢？其實就話本身打完兩針之後，即係科興打完兩針或者伏必泰打兩針之後咧，佢個身體已經有個所謂免疫個記憶喺度噶啦。所以基本上咧，其實如果有個病毒進入嘅時候咧，身體咧都應該可以製造一啲嘅抗體或者係免疫嘅反應。不過就係嗰個強度咧，就隨住時間方面咧，就可以係話減低咗啦，同埋個反應嘅能力就會可能慢咗，可能入到個身體裏面，可能個病毒咧，可能幫你同你打咗一段時間啲屎，可以帶曬所有條兵出嚟，咁所以咧就會有所謂加強劑，即係嗰個疫苗裏面有加強劑。咁我哋睇個疫苗嘅加強劑咧，都係所謂加強啊，即係話佢令到個身體裏面對抵抗能力咧，就短期內會提升。但係呢個提升咧，又會下降嘅喎，即係話啊，我哋聽幾時會下降喎？咁所以咧，如果話都係未有疫情，可能疫情都未知幾時嚟咧。如果你話太早打咗個針，有機會咧就加強劑嗰、那個效用咧，會過咗嘅時候，其實就可能打。即係同未打加強劑個分別不太大，咁所以個時機都係重要嘅。即係咩時候咧係打？即係話你三個月之後，當而家你打第三針，三個月後打定唔打咧？譬如話你個第三針啦，可能我同佢話，我第三針就啱啱三個月前打嘅喎，嚇一月我去打第三針，即係啱啱開始話開第三針就即刻聽埋打，打完之後而家係四月喎，咁 係咪完全要聽打，我哋三年就要打呢？咁呢呢個呢就大家要連諗下喇喎。 嗯，咁好難取捨㗎喎、哦、如果我係一個好乖乖嘅長者，叫我打我就會去打㗎啦，因為呢都想保護自己又想保護他人。咁但係你又講，當然我知道打針嗰下，即係最近打針嘅時間，啱啱打完針呢嗰個抗體係最多嘅。咁好難取捨㗎喎、哦、梁醫生。 啱啦，咁其實個科學嘅數據呢就話，其實任何嘅疫苗呢都係應該呢某一個即係一啲嘅病，唔係淨係新冠病毒㗎，其實流感病毒都係㗎。其實當我病毒開始所謂猖獗嘅之前，哇，開始猖獗嘅時候呢，你去打個針呢其實呢最有用㗎。因為呢你啱啱個浪咁啦，咁你睇得清楚啦，即係話我哋呢個所謂第五波疫情呢，其實一月開始就係喐下喐下咁啦，就去到二月 就開始 嚴重，二月呢就開始慢慢升㗎喎。咁所以如果啲朋友仔呢，如果喺二月嗰陣時佢打第三針係咪好強勁呀？ 嗯， 咁所以有啲人呢第三針係二月打就好啲喇喎。咁即係啱啱你睇到其實好特別嘅，其實全世界個經驗都係嘅，嗰個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波喺其他世界地方呢都係升呢都好快嘅。 嗯， 升好快通常會指即係越嚟快啦，即係你由 Delta 去到 Omicron， Delta 之前嗰啲呢就冇咁快，咁你越升越快。咁通常呢就係由開始由去到高峰呢，咁就唔係兩至三個星期。咁即係話開始有呢就是、上升軌道嚟㗎。啊，上升軌道嚟講係由八到千，千就二三千。咁其實呢喺二三千嗰陣時候，其實又會覺得你係未係好多嘅喎。啊，二三千嗰陣時唔係好猖獗嘅嘛，大家知即係以今波疫情嚟講，二三千嘅時候你行出街都唔好危險喎。 佢相比幾萬嘅時候，當然 係幾萬嗰陣時候，你根本行出街就係會 好驚啦。 係行出街就一定會染嘅。 係。 咁但係你有千零二千三千呢，即係成個香港分布咗呢，所以嗰個危險性唔係好高。喺嗰陣時打針呢就正正呢就最好啦。因為我哋而家所謂快測呀嗰啲呢都係即係好即係多咗好多啦。咁未來呢其實係好快應該就會知道嗰、那個即係病毒係出現啦。咁所以呢咁諗喎，咁我哋返個科學啦。那個科學呢就係話我哋喺美國裏面，我哋主要都係講嗰個即係伏必泰裏面去做嘅比較多嘅研究，有關於嗰、那個即係佢個加強劑嗰個效用呢。喺美國呢無論係即係佢哋嘅莫德納啊或者係伏必泰嘅加強劑呢，都睇到呢其實最有效嘅即係佢增強咗個效用呢，就約我係八星期至十二星期。 嗯， 即係約我三個月。 你嘅意思即係打咗針之後嘅八個星期至三個月係咪？ 係八個星期至三個月呢，即係話最高抵抗力呢就係嗰段時間啦。咁、所以呢我哋會因應嗰個即係窗口期啦。你個窗口期係想咩啦，咁你預計呢，其實你話啊究竟嗰個疫情係點呢，以香港實際情況啦，因為以我哋如果現時流行嘅病毒都係 Omicron 嚟計啦，就係、是、BA.2 嗰個部分啦，即係佢哋係一個好快速，咁而家仲有個 BA.5 嚟到，咁但係佢未入到香港嘅境裏面，佢都係南非嗰個個案入咗嚟，咁但係如果佢今次我哋都做得好好，佢呢個唔去到社區呢，咁我哋仍然都係 BA.2 即係 Omicron 啦。咁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呢，其實據琴不同人嘅推測呢，其實都講緊250至400萬之間嘅人感染咗。 嗯。 同埋我哋都九成以上嘅香港市民都打咗所謂第二針啦。咁、所以呢你兩個加埋差唔多呢，其實所謂群體免疫係接近100%咁滯㗎啦。 嗯。 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係，如果呢個流行病毒係 Omicron 嘅 BA.2 呢，咁嗰、那個即係就算即係復活節好多人出街，嗰、那個大型嘅流行呢係相對低嘅。 嗯， 即係過咗呢個復活之後再慢慢開放返呢，其實除非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否則呢佢嗰、那個疫情再所謂反彈呢 是应该没什么机会去到过万宗的了。 嗯，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担心啦，系咪先？ 太担心就急于一定要打第四针。咁、你问我咧，我自己嘅选择咧都系咁讲。如果系去到过一千宗，由即系一百几十宗去到过一千宗嘅时候，你就急急脚咧去打你嗰个第四针啦、或者你嘅第三针啦，即系话喺嗰阵时打第三、第四针咧。咁嗰個即係保護程度又會高啲，就話啲啊，即係萬一保護程度係包括你可能完全唔染疫啊。不過咧，我哋嘅科學證明咧，就係、呢個新冠肺炎咧，始終咧你打呢個疫苗咧，唔係百分之百咧係保障到嘅。除非我哋有個新嘅疫苗出嚟，就話針對啲奧密克戎或者新變種病毒，否則嘅話咧，其實都係。得三成保障到嘅啫，三成保障系冇中招，咁七成嗰啲咧就唔会比计上咧系个重症机会咧大幅下降，咁所以咧都系即系咁讲，打针啊好过唔打针，啊咁有你嘅长者咧就系、话要打针，喺老人院又要打针，你啊最好同佢打针咯，同埋。我哋嘅慢性有慢性疾病嘅人士更加要打针咯。我哋譬如话有啲人有慢性肾衰竭要洗肾，而家啲神科医生都话尽快打针先，俾人早打，打密啲，因为咧佢哋当洗肾嘅时间咧，佢身体咧就系 虚弱啲嘅， 洗咗啲嗰啲，即系你当洗紧嗰阵时打完针咧，你都洗咁部分嗰啲，即系个免疫能力喺度噶。 咁即係话其实都要视乎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如果有呢个长期病患嘅呢，就要真係要特别加倍留意啦，最好呢就係同你嘅主诊医生再商讨下啦。咁但如果一般健健康康嘅长者们呢，咁又可以望一望观望一下先咁样啦，係咪？咁同埋其实应该打原本我打开嗰隻啊，定係打扣针又会发挥到更大嘅作用呢？ 其实咧，我都系咁讲啦。其实就系喺呢个香，我都系根据香港嘅经验。其实咧就抽针咧，只有香港嘅啫，因为香港有主要嘅两个即系疫苗啦，一个系科兴，一个伏必泰啦。咁即系其实外国咧就全部都系打即系啲 mRNA 呢一类咁，即系伏必泰或者莫德纳啊嗰类嘅。咁所以咧就真系比较有去做研究咧，就系、靠香港嘅研究，就系、香港喺个。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一起做的研究，就是都有百几个个案看到咧，就是话佢第三针是打伏必泰嗰、个所谓抗体水平系即急速上升，相对于佢打第三针是同一个科兴，咁所以咧就如果冇一个所谓敏感反应咧，其实我哋都觉得咧就系、当你第三针咧，就系根据翻香港嘅即系专家嘅。科学专家里面的研究实证建议呢，就加多一个疫苗呢就有个好处。因为呢其实就是说那个科学都是的，因为科兴的疫苗呢主要对针对所谓那个 T 细胞里面的免疫能力，那个是个细胞免疫力。细胞免疫力呢要少时间叫它出来打的。啊、即是它的兵要去所谓即是激活了它就出去打。咁而在這個伏必泰呢就有所謂那個即是抗體的，即是說它在那個身體的流傳會有一個所謂即時的抗體，所以那個病毒入了來的時候呢它有個抗體在可以抵禦。那其實你要抽針的好處呢就是說要賺了兩邊， 即是兩樣都有啦， 細胞強同埋這個抗體的水平都高，那就兩樣都可能好，可能還好過只是打一樣都不頂，所以我很多時候都建議我的啲病人咧，啲有啲好，有啲病人好擔心。如果你話打第一針、第二針都係伏必泰好多反應喎，咁啊，佢又打科興，打完兩針科興之後，第三針你打伏必泰，咁可能又減少佢擔憂嗰個所謂敏感，即係嗰個所謂痛症啊，或者唔舒服嗰個反應咯。 不過咧，就個人每個人對針嘅反應都唔同嘅，咁啊，所以都係要自己多加留意啦。如果有疑問嘅話咧，都係同自己嘅主診醫生傾下咧，就會比較好啲嘅。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健康問題繼續探討啦，好冇？拜拜， 拜拜。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调整两年来不俾非香港居民入境的措施，由5月1日起，他们接